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披传同埋白伟聪嗰啲都系非常之欢迎，同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咧，而家就铁腕咧系整治加州啊，咁咧就嗰个加州个暴动咧，而且有蔓延同埋扩充之势。嗱，唔净止系呢个洛杉矶嘅市中心咧，啊嗰啲暴徒咧开始焚毁汽车、抢掠商店啦，呢个一定噶啦。啊，點會話淨係啊反對佢呢個憲解非法移民啦，啊，而且咧喺嗰度嘅朋友咧都有有報道俾我哋聽，係嘛？市中心嗰度咧就好亂啦，係嘛？而且刺激到咧好多嗰啲 ICE 啊，即係呢個快捉捕捉非法移民嘅啊呢個紀律部隊嘅人口咧，就而家開始咧，不論見到拉丁裔人或者咧係中國人，係唔係咧都捉咗先，捉咗翻去先算。就唔理你咧，係美國公民定係綠卡嚇。咁據說咧，就最新喺比華利山啊嗰條購物豪華大街叫 Rodeo 嗰邊咧，就好多高級名牌店、珠寶店同埋咧蘋果手機店咧，都開始咧係被搶掠。呢個無政府狀態咧就開始擴張。咁啊，燒車咧就而家唔知比華利山嗰度有冇，但係啊呢個洛杉磯嘅市中心咧就一定有啦。咁而家咧最新啊嗰個動態就係東岸紐約地方咧都開始見零星嘅暴動，就咧費城啊 Philadelphia 咧嗰度咧有遊行示威，啊芝加哥嗰邊咧亦都暴有，啊而家咧就睇下啦，啊民主黨咧就見玩到咁大咧，就見唔到話啊好似奧巴馬啊或者希拉里啊嗱呢啲頭面嘅人物啦，譬如話上一屆同阿 Donald Trump 啊對壘嘅何錦麗啦，係嘛？佢係一個即係當事人啦，含上次嘅總統佢落選啦，佢亦都係加州啊，係一個咧係有名望嘅人啦。以前咧係做開呢個司法法官啦。何錦麗應該咧係出面咧係去講兩句嘢啦，全部歸宿就俾呢個加州州長紐森咧就一個去頂。咁啊紐森咧就扮咗咧兩日嘅英雄，就叫阿 Donald Trump 咧就唔好啊去拉人，即係嗰啲國民警衛軍。啊，同埋海軍陸戰隊要拉就拉我，哇，非常之啲豪氣。但係咧呢一種咁嘅演技咧，似乎啊嗰個人心方面唔係好收買得到。而家最新嘅調查係有54%，即係僅超過一半嘅，微微超過一半嘅美國嘅民意咧係支持，起碼係聯邦政府咧係強行憲解非法移民嘅人口，係嘛？咁啊，至於話要擴張暴動咧。就如果是洛杉磯啊，同埋咧蔓延到其他嘅城市咧，呢個就事態嚴重啦，係嘛？咁而家最新嘅咧就聯邦調查局啊，啊終於咧就呼籲啊嗰啲在場嘅目擊者，如果佢哋拍到任何嘅暴徒係燒毀汽車同埋搶掠商店嘅咧，就將佢哋啊拍低手提電話裏嘅短片咧，係交俾啊聯邦調查局嘅警方。咁咧，而家睇下咧，嗰啲民眾咧就響唔響應噶啦，係嘛？但係咧，商店遭搶劫、汽車被焚毀，就絕對唔係乜嘢咧，係示威抗議。咁而家開正啊 ，Donald Trump 嗰共，佢啱啱咧喺呢個會見啊，向呢個美軍嗰度講話，一紮紅帽子嗰度講話咧，講咗成個鐘頭。啊，就咧佢見佢個神態咧非常之亢奮，嚇鼓勵咧美軍咧係要咧係振作同埋團結，就令美國咧係更偉大，一啲咧冇退縮嘅意思。嗱，而家咁嘅狀況落去，會唔會內戰咧？阿鮑生， 內戰就唔會，不過呢個咧就彰顯咗咧聯邦政府同埋地方州政府之間嘅矛盾，特別係加州呢啲我叫做左膠州啦，或者有人叫做包容州啦。里面咧，因为咧加州一向奉行嗰种叫做咧包容嘅避风港嘅州嘅一啲政策，即系对呢啲非法移民咧采取宽松，唔查佢哋身份，唔过问佢哋有冇呢个身份证，唔过问佢系咪呢个合法嘅移民。总之咧，你喺度工作纳税，咁就当你系正常人，咁甚至咧容许你投票。 咁所以咧有一位留言嘅朋友，我特別要講，因為佢留好長嘅內容咧，咁我都要回應一下嘅。佢話咧，小弟住喺加州十幾年，南加州 K Town 附近。咁今次嘅事件發生咧，就近佢屋企，所以出門要小心，唔好行錯方向。咁打咗個譬如，佢話咧，其實加州就好似香港請菲傭咁收容嗰啲非法移民啊，貪平同埋咧。覺得佢哋咧好使好用，即係好似陶生你所講，其實當佢哋奴隸咁使啊。但係咧，呢班非法移民咧就交税嘅，咁所以咧，加州政府咧亦都樂見一來解決咗呢啲勞動人口問題啦，另外增加税收啦。咁民主黨一向以嚟咧都係咧用一個叫做冷處理嘅態度，就唔處理，因為驚呢個火水罐嚟噶嘛，一點著咧就煩。咁另外咧，加上佢哋咧希望呢班移民同埋佢哋嘅下一代咧。可以成為他們的票源，所以就解釋了為什麼現在加州搞成這樣。當然這個背景我都知道的，多謝你提供先。但他就說這個 LAPD 和 ICE 即是這個移民局的不協調是包容州的條款，我當然知道，我有做功課，只不過我質疑這些警察不去過問身份，只是拘捕人，這樣的行為其實他們只要做多一個步驟就可以將呢啲咁嘅非法入境者甚至疑似嘅罪犯咧，可以交俾 ICE 去做，而唔需要放人，或者系叫做不闻不问之后咧，要 ICE 咧另外去拉人，而浪费咗呢个执法嘅时间等等啫。咁所以咧，嗱呢啲咧，其实即系我知道呢位听众都好有心，佢希望提供咗嘅呢啲资讯，但系我就唔系好认同佢嘅角度，佢觉得咧如果。玩政治應該安撫民眾，示威就由得佢，跟住咧有人偷嘢就打劫就拉，咁平時咧就唔好搞大件事，咁呢啲咧就係佢覺得呢個處理嘅方法，咁同埋咧佢唔贊成啦，我唔知佢係民主黨支持者啦，佢唔贊成 Donald Trump 去管呢啲州政府嘅地方事務，認為聯邦政府無權咧咁樣介入。嗱，我明白呢個係美國嘅歷史問題，即係咧。呢、这個美利堅合眾國啊嘛，係聯邦啊嘛，即係每一個州咧，佢哋都有自己嘅法律啊，同埋佢哋嘅一啲唔同嘅規矩啦。咁但係而家咧 ，Donald Trump 上台之後咧，就係將佢哋聯邦政府甚至總統嘅權力伸落去，特別係加州呢啲包容州裏邊。嗱，呢啲咧其實係一個即係我覺得係美國歷史問題之餘咧，其實係一個其實而家要釜底抽薪。要解決美國積落嚟咁長嘅依啲非法移民同埋咧阻交造成嘅嚴重問題，由依個驅逐呢啲非法移民開始。其實喺奧巴馬時代，亦都驅逐咗好多依啲非法移民，只不過民主黨 奧巴馬任內曾經話過要驅逐非法移民嘅， 係啊， 講過唔止一次噶。係嘛？而家個問題唔係咁複雜噶，就係咁好簡單嘅，黑與白。就是到底非法移民进入加州是合法还是违法，如果加州认为那些什么庇护市啊、庇护城啊，这样就是你明知他是非法移民，只不过你是想剥削他们作为廉价劳工，没错，是基层的劳工是极度短缺，但这个不只是加州，全个美国都是，整个欧洲都是，德国啊、荷兰啊、法国啊、英国都是，你不是没有年轻人的人口，大量的年輕人是移民，合法又好非法又好，但是現在他們看手機玩抖音就已經是 AI 就已經成為是躺平的一代，還有玩那些電競遊戲，他們不會入工廠，你不會入工廠，你在加州那裡是搏命僭建那些非法人口進來是沒有用的，這非法人口如果進來十個只係得一至兩個肯做嘢，冇錯。嗰啲墨西哥、拉丁族裔啊，我睇到啲貨倉啊、超級市場啊，佢哋好落力啊，走去搬貨。之但係佢不成比例啊，係嘛？如果你話有十個裏邊只係得兩至三個喺度搬嘢，但係七個咧就唔做嘢，七個唔做嘢裏邊勾下勾下咧，六個咧就出嚟吸毒搶掠同埋偷嘢。咁你嗰十個計計埋埋嗰條總數，你嗰一兩個做嘢。是为加州或者为个社会带来的经济效益，就远远咧就比嗰六七个不但唔做嘢，而且仲走去犯法啊，带来嘅负面破坏咧系全部抵消。嗱，而家嗰啲唔做嘢嗰啲唔喺屋企个树啊，系咪喺嗰度行炮啊嘛？好多唔做嘢嗰啲周围恶啊嘛，周围恶，然后咧吸毒啊， 系涂鸦啊，然后咧走去抢掠啊嘛，吓、啊、唔做嘢你个效应都系零啊，唔做嘢你咪喺屋企自己食爆谷咯，自己走去饮可口可乐咯，你唔好攞中援，第一，第二唔好出嚟抢掠。嗱、啊，如果系咁咧，长期啊，吓嗰啲加州啊，你嗰啲大爱包容嗰啲左翼啊，系去到庇佑呢啲人咧，咁都仲情有可原，咪当啊，吓、啊。一隻眼即開隻眼閉當睇唔到。如果你話呢個咧後邊你都話有個人道理由，但係唔係啊嘛？啲非法移民又唔係入嚟政治庇護，墨西哥又唔係一個咧係軍事獨裁嘅政權。墨西哥咧係一個民主國家，而家選中一個女總統，非常之大愛包容。墨西哥啲人有乜嘢理由啊？係要偷渡湧入嚟加州咧？你入嚟做乜嘢咧？係咪政治迫害咧？墨西哥是不是一个极度的伊斯兰的国家呢？是不是墨西哥的妇女在墨西哥那里不准受教育和接受家暴呢？你走到墨西哥一看，整个国家就好食懒飞，然后被毒枭绑架了个经济。法官、警察、政府上下无不贪污。是墨西哥是一个典型的 fail state， 是一个失败的国家。正因为咁，你冇办法咧，系处理你自己国内嘅内政问题、经济问题。只不过咧，美国好近，于是咧有中介呢啲人口贩卖啊，呢个走私集团啊，然后佢哋搵大钱，然后将啲人一车一车咧就排泄咗入去加州。只因为加州有呢啲咁嘅庇护城啊，呢啲咁嘅政策。嗱，呢啲咁样嘅农仓系唔可以长期咁牛落去嘅。嗱，而家咧纽森咧系呢种人啊。就是典型的左交，他完全不会回答实质的问题，只是说、这个不人道，只是说你派军队进来是不对，只是说我们加州本身是 不提出要求，你就不应该干预。这些全部顾左右而言他，现在纽森就直情是将他个人政治生涯一铺倒下去，就点名就说 Donald Trump 不是美国总统了，是似一个暴君，他用这个 tyrant 这个字 ,T-Y-R-A-N-T。这个什么叫暴君呢？秦始皇啊，朱元璋啊，罗马皇帝尼禄啊，卡里古拉啊，这些就叫暴君。但是特朗普到目前为止啊，我们讲公道一点，他是不是一个暴君呢？当然不是啦。他只不过是证明给他的选民听，第一，你选我出嚟，我喺个政纲度讲到明系要驱逐非法人口嘅。我第一任都话要起围墙嘅。你选出嚟，我就有呢个天命，系民意授权俾我咁做，系咪？第二，吓佢喺第一任内咧都已经话咧要建立呢个围墙。吓佢系对于非法移民啊嗰个立场啊系非常之清晰嘅，系嘛？第三就系咧，你加州里边咧。上次一場的山火已經證明了政府對應付山火已經毫無管治能力。 Donald Trump 是明知道左翼在傳媒和東西岸那些學術知識界裡面那種意識形態的滲透是非常嚴重，但他覺得無所謂，他跟你就地一抱，甚至說越大鑊他的人覺得越快樂，最好你扭纽约啊，芝加哥那边咧系一齐啊暴动，佢够同你玩一铺民意啊！佢认为啊，美国绝大多数嘅民众虽然有好多人对佢嘅作风系极之不满，呢个喺第一任内咧已经系开始熟悉噶啦，但系对于佢嗰个政策同埋立场咧系一向都知道。啊，呢啲而家唔系同你讲嘅咩宪法啊，话系啊州长咧系唔开声要求啊，你唔可以派兵入嚟。问题系你而家已经变咗无政府主义啊嘛，系嘛？嗱，而家啲主流媒体咧，你要睇下，唔系好报道嗰啲暴徒啊喺洛杉矶以外嘅抢掠噶。头先嗰啲消息咧，就系住喺洛杉矶嗰度嗰啲香港人啊，有啲啊嗰度几十年嗰啲人话俾我听，如果你话比华利山嗰条路 Dell 啊都有抢掠咧，呢个系非常之严重嘅事啊，因为咧荷里活咧就喺下边。同埋喺成個山谷嗰度，呢啲暴徒一旦咧失控咧，係連湯告老師啊、啊梅麗史翠普啊嗰啲豪宅咧都殺埋去放火咧，嗰陣時就鬼打鬼啦。因為以往咧洛杉磯嗰啲暴動咧係唔會蔓延個範圍咧係咁大，啊華人社區嗰度咧係反而相安無事，嗰啲咩聖 Gabriel 啊係嘛 Pasadena 啊呢啲咧就相對係靜，咩 Santa Monica 嗰啲大陸人咧。 早嗰十幾廿年啊，開嗰度開月子中心嗰啲咧，亦都咧係非常之低調。呢、這個危機到底點樣擴張嚟？而家幕後就係紐森咧，係喺度操控咧，係玩政治。佢咧係想搏呢一鋪嘢咧，係令到佢快啲啊，喺下屆嗰個民主黨嗰度咧，係爭奪到總統候選人嗰個出線嘅機會。之但係咧，睇嚟而家佢對全國啊嗰個民意啊同埋個主流啊。我想那個最起碼的是非感呢，我想他那個認知呢是脫節了，是吧？ 是啊。 那現在 Donald Trump 最主要的危機反而不是說加州啊，他派軍隊進去撲滅，而是那個通脹，而是呢他一味是要恢復用燃油啊，那個能源，將那些綠色和清潔能源全部橫掃。美國人這個面臨今年呢是要就這個燃油啊、電費啊、支出呢是要付多咧，系$30亿，同埋啊，喺今年秋天之后，嗰、那个电费咧预计咧系将会至少咧起价一成。你话周围嗰啲餐饮啊，嗰啲价格咧都越嚟越贵噶啦，牛扒啊，系去超级市场 shopping 啊，你要买够一个星期啊，诶一家四口诶要食嘅口粮咧，嗰度咧系冇诶$300咧系搞唔掂嘅。咁加埋纽森呢个人咧。在政治上是極度親中，他曾經說過，中國好就即是世界好。在2023年10月他是去中國訪問的時候，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是破格是親自見這個是美國的州長，是吧？咁咧就紐森嗰時咧，係本來啊，係以嗰個外交禮節係冇咁嘅機會，但係咧呢啲咁嘅形象，2023年嗰時係拜登做緊總統，啊看在 Donald Trump 同埋盧比奧眼中啊，自然覺得你深層次裏邊喺政治方面亦都唔可靠啦，係嘛？咁咪借啲，大家都係借題發揮嘅咧，呢個世界係嘛？紐森咧喺去中國嗰時，2023年嗰時候，中國發展非凡成就，特別喺新能源領域取得嘅成就令人讚歎。話世界上冇任何其他國家嘅關係比美中關係更加重要。嗱，紐森呢番説話講嘅時候，拜登做緊總統，拜登四年任內咧係一次都冇訪問過北京。拜登以前講嗰啲辱罵吹捧中國嗰啲説話咧，係做副總統跟奥巴马嗰阵时，但佢做咗总统咧，喺呢方面咧系极之收敛嘅。但系似乎咧，纽森就唔系，而纽森咧就系呢个阿贝洛西嘅亲戚，吓系佢个外甥，吓定系乜嘢，系嘛，定系堂侄啊，定系咁。贝洛西咧系对于中国嘅政权啊相当之反感，但似乎贝洛西咧对呢个细侄咧系冇任何嘅影响力。嗱，所以你话美国嘅政治，我深奥就喺呢度。吓，纽森咧喺民主党里边嘅人缘咧，亦唔见得好，所以今次咧吓其他嘅州吓话嗰啲诶民主党嘅州长有冇话挺身啊出嚟啊团结喺佢周围咧系支持咧，亦唔见得有。咁所以咧纽呢一场仗咧就系纽森系挑战啊呢个川普。Donald Trump 亦都讲过，纽森嘅人咧其实好好，只不过佢系无能啊。嗱，即系话将纽森咧系打入去。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同埋台灣前總統馬英九個系列，中年咧就係城頭油臘，嚇黃絲毅都拉唔上，身光頸靚，西裝骨骨嚇，但係對呢啲婦女好有魅力，但係呢啲人咧係冇料到嘅。紐森仲要 sell 呢種咁嘅小杜魯多嗰個形象系列，都可以講話非常之歐。嗱，而家咧佢係唯有警告，千祈咧係唔好違憲。啊！而家咧，邊境沙皇咧係未出聲。而家 Donald Trump 咧係暗中咧係提示邊境沙皇啊，快啲啊！嚇，呢個叫移民部啊，移民部長啊，佢叫邊境沙皇啊，係快啲拉人。而另一位左膠就係洛杉磯市嘅女市長 Karen Bass 巴斯咧，個語氣又軟化。佢話佢雖然唔支持派兵進入洛杉磯，但係無意與聯邦政府對抗，係嘛？佢唔想同聯邦政府咧係正面衝突。嗱，所以咧就連巴斯都知道風頭火勢咧就唔係幾對路。但我哋而家睇到啲畫面，越嚟越多嗰啲暴徒咧係手揮三色旗，三色旗咧有啲就係支持巴勒斯坦，就絕大多數墨西哥嘅國旗，但亦都偶然咧出現咧唔知啲乜嘢人啊，係混入去揮動一啲紅色嘅共黨旗幟，即係镰刀同埋咧係錘仔。嗱，呢啲唔知係邊度冒出嚟啊？何況裏邊咧當然有政治敵對勢力嘅鼓動啦。 是一个美籍的日裔人呢就接受访问，就说见到呢示威里面有人呢暗藏在人堆里面组织，透过耳机呢是遥控发布呢是指令，有些人呢好像机械人那样不断去重复是嗌同一种的口号，连放火烧车啊那个手法呢亦都好像 train 过呢是完全一样。咁所以你话是不是水好深呢？当然是一场非常艰巨的政治斗争啦。到目前为止啊，不幸中之大幸就是黑命贵啊，呢啲咁嘅黑人恐怖团体呢就尚未加入，亦都唔见到呢是支持巴勒斯坦哈马斯嗰边啊嗰啲人加入，亦见唔到呢美国嗰啲左翼嘅大学校园啊，今次嗰啲学生会啦，佢应该声援啦，系咪啊？亦都唔出声。所以咧，跟美國嗰啲左膠啊，嗰啲輿論喺後邊搖旗呐喊啦啦隊嗰啲咧，就要注意唔好跟車太貼啊！你成個大形勢點解 Donald Trump 夠膽咧？就係總嘅嚟講，洛杉磯呢一班暴徒啊，嚇喺全國啊嗰個範圍嚟睇咧，都係孤立嘅，嚇已搞到咁大鑊。而家咧嗰啲咁嘅手機啊，嚇同埋嗰啲廿四小時新聞不斷滾動啊，再加埋有抖音輔助，應該呢三日咧一早就蔓延全國，之但係咧仍然未成勢，所以咧 Donald Trump 睇到呢個形勢咧，佢覺得非常之有信心啦，係咪啊，鮑生？ 係冇錯啊，嗱，我先唔講咧，裏邊嗰啲畫面見到咧。在度示威啊，喺度放火烧车，全部系嗰啲大只嘅精壮男人，更加咧其实有好多咧系非法移民，咁啊而且里边有抢掠啦，更加有破坏啦，嗰啲我已经完全唔再重复啦。其实 Donald Trump 好简单啊，你可以攞翻咧2014年11月咧奥巴马对于非法移民的问题的一段演说的内容呢，其实已经兜巴可以刮死纽森或者是那个巴斯啊，那个州长。因为这班民主党中人呢，除了双重标准之外呢，是对人不对事。Donald Trump 做同样的事，他们就说这些是法西斯，甚至形容他是暴君。但是奥巴马讲和做呢，他们就粒声都不会出的。譬如話奧巴馬在2014年嘅時候講一大輪，美國立國以來係點樣，係一個移民嘅國家，但係唔代表咧啊，係依啲係無限止咁樣去咧去接受佢哋，因為佢用一個字眼叫做佢嘅移民系統 is broken， 即係已經崩潰啊！佢話咧嗰啲老闆啊，就係冇俾到好嘅人工咧，嗰啲員工，因為點解？就因為嗰啲咧undocumented 嘅移民，即係非法移民咧，就可以咧用低嘅人工去請佢哋啊。咁所以我唔重複咁多啦。咁所以佢話佢一上任咧，佢就會咧去解決呢個 broken 嘅 system。咁點樣做咧？啊，裏邊咧當然佢提咗幾個方向咧，就係譬如話對南部邊境嘅一啲加強個控制啦。另外咧就會咧去請多啲高技術嘅移民啦。第三咧就是針對咧嗰啲非法移民咧，就要將佢哋遣返。咁佢話咧，佢依個國家咧，雖然咧係一個移民嘅國家，但亦都係咧一個講法律嘅國家。咁依點咧，其實同 Donald Trump 講嘅或者做嘅係一模一樣嘅。其實奧巴馬，咁奧巴馬喺當時咧，其實對非法移民嘅態度咧係好強硬，而且係完全冇紐森或者係巴斯依啲咁嘅。即是大仁大爱啊，话对佢哋啊好包容啊，而且佢哋特别强调里面系有好多嘅罪犯需要遣返等等。咁所以其实呢，即系呢啲其实系十几年前呢奥巴马嘅民主党已经做緊嘅事。但系而家呢 Donald Trump 一做呢，成个加州特别民主党呢啲咁嘅州长啊市长呢就跳出嚟呢，就喺度喊打喊杀。咁所以你见到足以见到呢啲民主党嘅人嘅咁虚伪，同埋咧佢根本就系针对 Donald Trump， 而借呢个咁嘅反 ICE 嘅行动咧，去堵 Donald Trump 同埋削弱佢嘅执政咯。 所以咧 ，Donald Trump 嘅共和党政府咧，我一早都讲过，佢嘅文宣方面系好软弱。只要你将奥巴马系做两任内多次咧，系公开讲话。是话咧，系要清除啊，系加州或者系全国嘅非法移民嘅人口。当时啊，佢讲得义正词严。你只要将奥巴马当年嘅演讲咧，不断去 loop，